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背着手，在正阳街转了一圈，然后转身又往回走，旁边是个胡同。正好是老高家占山烧过，就听胡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先生，吃烧鸡吗？我这烧鸡可太得味了，不信您先品尝品尝。”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，用眼角一瞟，一看是汤二虎，戴着破帽，穿着平民的百姓衣服，腰里扎着袋子，手中提着个食盒。张作霖一见是又惊又喜呀，想急于见到自己的人，因此张作霖一摆手：“哎，卖烧鸡的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有鸡杂没？有，非常得味。”二虎把食盒放下，盖掀开，张作霖哈下腰假装买东西，两个人离着非常近。张作霖这才问：“二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哎呀，家里人都开了锅了，说什么的都有，风言风语说你一到了西民府就被官府给抓住了，有的说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奉天去了。哎呦，都把我们急死了，弟兄们不放心，让我化妆改扮前来探听消息。我在这都转悠一天了，你怎么样？”“没事儿，回去转告弟兄们，放心。”“那夏伟的事怎么样？”“ 还没听着信呢，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，也许官府的事情太多，顾不及咱们的事儿，再安心等个3天5日的吧。啊，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鲁莽行事。”“我说团连长，我把队伍都拉来了，就在新民府北关外柳树毛子呢，拉了100多人呢。如果你要有个3长2短，我他妈就打下新民府。别，千万不要捅娄子。队伍拉了也好，就在城外听我的信儿。那我怎么能见着你呢？就这样，明天这时候你还来卖烧鸡，我还买你的东西，咱俩接头，天天如是。好了。”说着话，张作霖用眼角余光往身后一瞅，有那么几位贼头贼脑的，哦，盯着我呢，不宜多谈呐。张作霖买了几串鸡杂，又买了半只烧鸡，汤二虎走了，张作霖用手托着，悠闲自得，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又回到客栈。就这样，第二天跟二虎又接了下头，还没什么消息。 转眼之间，张作霖到了新民客栈第八天头上，那赵京城来了。哎呀，张团连长，知府大人有请。哦，张作霖这心呢，像开了两扇门似的，跟着他直接赶奔知府衙门。这回没到花厅，而是赶奔二堂。到二堂，张作霖一瞅，知府是满身的官服啊，带补子的衣服也穿上了，是袍褂整齐。一看张作霖来了，知府大人微微欠起身，哈哈哈哈，张义士请坐。你提出的两项要求，将军大人已经恩准，是吗？ 对， 就按你要求那么办，既往不咎，一笔勾销。你还保持原班人马，一个也不裁减。另外，已经下委了，将军大人命你身为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管带。委任状下来，当时把公文往前一递，张作霖认字不多，反正根据这个方才说这意思，看看是这么回事，鲜红的大印在上面盖着呢。张作霖跪倒，谢过朝廷的恩典，又谢过将军大人和知府大人，马上更换官服。那个说这算个什么官？巡访营的管带。张作霖一开始就是个营长，马队营的营长。俩杠一个花，那就不错了。就另外，孙烈臣、张作相、汤玉麟这仨人全任命为他手下的少官，少官就是连长。那么再下头了，是班长、排长了，这些事儿张作霖有权安排，官府不过多的过问了。这实底一交给张作霖，是心花怒放，这回可保着险了。回到新民客栈，马上跟赵京城商议回八角台拉队伍。张作霖第二天骑着高头大马回了八角台。哎呦，三位举人听说早就列队在这恭候着，手下弟兄一瞅，和团连长换了官服了，官一下子，从今以后我们把土匪的皮也剥掉了，也算国家的军人了，自然感觉到非常非常高兴。就这样，张作霖回来召集弟兄们，如实传达了将军大人的训令，然后把事情一说，大伙非常高兴，列队赶奔新民府。到了新民，全都换了官服了，枪不全的发枪，马不齐的发马。这帮人洗完了澡，换上军服，嘿，对着镜子一照啊，那想的也有今天呐。你想想，那土匪是迫不得已，谁不想干这个？起码能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走道上能趾高气扬，不像再早偷偷摸摸被官府抓住，冒着砍头的危险，这都没了，浑身也觉着轻快。没过几天，张作霖、张作相、孙烈臣把家属也接进新民府。曾运特别指示在新民城里给拨出几套宅子来，那张营官那是官一下呀，也得有公馆呢，啊，搬进新公馆。张作霖是开始走马上任， 这件事儿就是公元1902年6月3日的事儿，也是张作霖这一生转折点呐。打这之后是步入仕途，一天比一天强得多。那么他的职责是干什么呢？马队巡访营，就是剿匪，就是保境安民，天天离不开拼命，离不开打仗，保护地面的治安嘛。有时候领着马队到新民府寺外去巡逻，发现有土匪，连抓再打，就干这事儿。张作霖早就想好了，我这次接受招安，我得干出个样子来，我跟旁人不一样，起码我得牢牢地站稳脚跟。上至圣经将军曾琦，下至新民知府曾运，让他们知道我这人不白给，不这样的话早晚还得有风险呢。因此张作霖要求手下的弟兄千千万万遵守军纪，对老百姓不准打，不准骂，不准抢，不准夺，不准调戏妇女呀，不准迟到早退，哪一个违反了军纪，休怪张某不讲义气，除此之外都行。你说这当官的抓得紧，底下自然就跟得紧。就到了新民府不到俩月，各界提起张营官的马队营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这才叫正式的军队呢，也威风也负责任，不管哪里出了事儿，闻风而到啊。而且这支军队那战斗力极强啊，老百姓不断地把这个事儿反映给新民知府曾运，曾运挺高兴，行，在我手下有这么一员虎将，对我没有坏处。突然这一天接着奉天将军署的公事，知府马上派人把张作霖给找来了。张作霖十里之地站到旁边，知府这阵儿就不用客气了，正好是上下级。张营官在，将军大人，公事又到了。现在辽西巨匪金寿山活动的极其猖狂，各方面反应极其强烈，因此将军训令，命你率本部人马在一个月内剿平金寿山。此令，遵令。张作霖接受了任务回去了，马上把仨少官找来了，孙烈、臣、张作相、唐二虎，把事情一传达，唐二虎一听乐得把大腿一拍，他把金寿山这个狗日的，我早就想收拾他呀，这小子有奶便是娘啊。我说兄弟下命令吧，哥哥我暴打前敌，不是收拾他吗？我一个人包下来了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哥哥，有你这份勇气，我想收拾金寿山不费吹灰之力。不过据我所知，现在金寿山不是当年的金寿山了，听说他现在有后台呀， 沙恶大鼻子支持他，手下也能有好几百人呢，而且飘忽不定，有时在北镇，有时在中安浦，有时候到吉洞峪和隆昌一带活动，还有时出入在柳树毛子一带。像这样一个巨匪，咱们哪能轻易对待呢？大伙儿一听张作霖说的对，那怎么办？先摸底。张作霖把胡老嘎请上来了，胡老嘎跟随张作霖多年呢，一直做侦查联络工作，现在在张作霖手下当谍报组的组长，仍然没离开本行，大伙拿他当老前辈，格外的敬重。胡老嘎可没穿军服，穿的便衣儿。见着张作霖之后落座，张作霖把事情跟他讲说一遍，要求他卖卖老，把详细的底细摸清楚。胡老嘎乐了，雨婷啊，我老了，脑筋也迟钝，腿脚也不那么灵活了，我怕耽误了大事儿。但是呢，我向你举荐一人，我孙子铁蛋儿可以接替我工作，那孩子脑瓜灵啊，打仗也有两下子，管也直，马术也挺精，不知道雨婷意下如何。提起铁蛋儿来，张作霖太熟了，眼瞅着他长大的，有一年他被绑票，还是张作霖给赎回来的呢。现在他也住在新民府马队营，不过当一个普通的棚头。经过胡老嘎的推荐，张作霖点头了，好，马上叫他来。您老干不动了，在新民府养老，就由铁蛋接替您的工作。时间不大，铁蛋来了，小伙子倍儿精神，就是长得黑一点，要不怎么叫铁蛋儿呢？跟张作霖也不见外，行过军礼之后，张作霖让他坐下。我铁蛋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在谍报组里工作，你爷爷跑不动了，你接替他当这小官，你愿意吗？ 愿意。 好，铁蛋儿。有这么个事儿，你千万要摸清楚，金寿山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他经常住在什么地方，他周围有多少保镖，他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大，他跟俄国人都怎样联系。我限你在10天之内把这底细摸清，你可算帮了我的大忙了，愿意吗？ 愿意。 这事儿你交给我吧，用不了10天，顶多7天，我就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 好， 张作霖说，你放心，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，要钱咱有的是。就这样铁蛋儿下去了。那小伙心里想，既然营官这么重用我，我可不能给他丢脸呐。小伙心里打定主意了，赶奔北镇。他化妆的干什么的呢？修鞋的。这个修鞋这玩意儿不受拘束啊，背着个破箱子和搭脸，爱往哪儿串往哪儿串。尤其他是个生脸的。别看张作霖原来是土匪，跟金寿山经常打交道，谁认识铁蛋儿啊？所以是比较方便的。要真换成胡老嘎呀，就不好办了。因为金寿山和他手下的四梁八柱都认得胡老嘎，当初在一起混过多年呢。所以铁蛋化妆成修鞋的，到了北镇了。 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，然后背个箱子东串西串，一打听啊，金寿山没在北镇，在中安浦。第二天他又到中安浦，就在东门口摆了个地摊开始修鞋。这个中安浦的东门呢，就是正门，人呐、车呀都在这儿通过。铁蛋一瞅，周围是大土围子，这土围子高了下没两丈也差不多，又高又厚，外边还调了两道大沟，要赶上雨水大的时候，这沟里要净是水啊，人还真过不去。一看大木头的栅栏门开着一半，门上都夹着四个岗，对出来进去的人有时候得受检查，背什么东西他们得打开看一看。因为这儿的势力范围属于金寿山，他就是这儿的土皇上。那边说官府怎么不管，官府没那能力，现在势力达不到这儿，所以土匪才多如牛毛，才各自称王称霸。这铁蛋修了一会儿鞋，突然发现有两个饿的鼻子，哎呀，蓝眼珠，金头发，倒背着金钩嘎子楼的大枪，骑着马进了中安浦了。哦，怪不得金寿山现在腰板子硬呢，跟鹅大鼻子处的不错呀，鄂国兵还上这儿来，这个底我可得摸清，不然的话我们发兵一来再把鄂国人给伤着，将来引起国际交涉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打这一天开始，他天天在这修鞋。金寿山手下那些人呢，哪儿的都有啊。说修修鞋，这也不是说什么不可能的事儿，有不少人到这儿来了。修鞋是长啊，是缝啊，铁道手艺也好，过去他学过这个。长完鞋之后价格还特别公道，没钱还就不要。所以金寿山手下这些弟兄啊，没过两三天跟铁蛋就混熟了。其中啊有个伙夫头是个大胖子，挺爱找便宜，连修了六双鞋铁蛋都没要钱，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。小兄弟，哪儿的人呢？我是八角台的人。哎呦，八角台的怎么到这儿了？日子不得过呀，种地能挣几个钱呢？出来耍耍手艺，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。家还什么人？父母都不在了，我跟我叔叔长大的。哦，我说八角台有个著名的张景惠、张作霖，你见过没？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呵，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，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，你怎么没跟着去沾沾光啊？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？我算个干什么的？没我的事儿。哦，哎，铁蛋跟他这一熟，一看这家挺爱唠嗑，就问他，我说老哥哥，您这归谁管呢？ 你还不知道啊，听我详细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 北京郑国。